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，大写的微，蓝天的蓝。 北京时间23:00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98.2兆赫 ，AM 927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晚上11点，杭州，我和床头的书本一起度过美妙的夜晚。我看不见西湖的涟漪，但我听得到它的哼唱。我看不见西湖的涟漪，但我听得到它的哼唱。 曾经有一个真挚的声音放在你耳边，你没有听到。 欢迎光临冰点月华这座温暖的音乐小屋。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我希望你。 欢迎光临冰点月华这座温暖的音乐小屋。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我希望你能对他说我愿意。如果要在愿意前面加上一个期限，我希望是一整夜。 来试试看。 多想要记住这一分钟，回应我幸福的要求。我 喝进一杯红酒，把我的真心透露。或许你早就该懂，冰淇淋在喉咙，能多冷静几秒钟，气氛再浪漫都不够。烛光晚餐像一场美梦，想这样望着你玫瑰交到你手中，这一天这一刻这一切你属于我。多想要冷处这一秒钟，你每天晚餐都陪我，你未必不过你温柔，从此以后我爱你你爱我，不别的梦唯一。 是一名在夜间营运的司机，经常收听咱们这个节目。我对广大的的哥的姐问好，我们晚上运营的的哥的姐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，我们要用热情优质的服务来对待乘客。我自己的体会呢，作为司机来说呢，自己呢把自己的座椅时间安排好，

歌，一个装硬币的盒子。 出的痴就要变作不在乎，熟悉的影子渐模糊，一生又一世，一段沉溺的下午和不再回头的觉悟，我们的故事终于真的要结束，最后一次向往事回答 绝不会遗忘，就不会快乐。我们用心去体会，但也应该学会放手。这是我的一种体会。那你呢？ 熄了灯，总还想说一些话，想说尽面对一道冰冷的墙。窗外透进的光不很体贴，趁机看看我受的伤害。我们之间出了什么问题，把温馨也累积成一种拥挤，把不适也当作成空气呼吸。真的相爱好像不是这样维系，我轻轻地 最好可以前方踏飞，看来更美，还轻轻地松开了飘进蓝天和你的一切，没什么好埋怨。反正你离开也不会受害，反正这样醒来你也不在，我又何必和你谈未来。我轻轻地松开了气球的线，最好可以前方踏飞，看来更美，爱轻轻地松开没什么好埋怨。飞看来更美，爱轻轻地松开了我们之间，这不算成全，我有我的体会。巴达达巴巴达达巴巴达达巴达达巴达达巴巴达达巴巴达达巴 然后风来了，雨来了，人来了，

直到秋天已经来过，留下了等候，也随着时间悄悄地走。再满枯黄的那是什么？是聚是散，是难以回首。那是什么？我不懂，它却蓦然而走，只留下了我。见到感情崩溃，只好逃到天际边缘，思念的痛却砸落，深深砸落，藏在最深的心田。我还边缘，思念的痛却砸落，深深砸落，藏在最深的心田。我还在守候，泪水潸然落下之后，所剩的是我。不想再多说，过去曾经犯下的错，沉默和堕落，现在陪着我一起度过。回忆的事或许让人累过笑过，刻骨铭心过，太多的忘不了，所爱的却要走，真的是我。 我是一名售票员，我们是晚班的工作人员，晚高峰的人很多，坐车的人很忙碌，希望大家一路平安。我为我的同行们点一首歌。 没买的赶紧买票，下车乘客前后门准备下车。 最好的语言是思念，天边眼前一样的夜，终究终点是那夜，徜徉着笑脸到泪模糊眼，你我的脸牺牲

告别，在这灯火辉煌的夜里，没有人会流泪，泪流。不要抱歉，不要告别，在这灯 这样的话，不要告别。我想，那是对时间的一种挽留。可是，唱得太软弱了，不如转身就走，留下一个坚定而充满思念的背影。晚安，我们明天再见。 天空突然下雪，慢慢堆积草丛间。就像我对你的思念，日复一日从不搁浅。 处在不同地点，时差分隔地和天，纵然这一切太遥远，对你的爱这一切太遥远，对你。